化成了笑容，步伐节奏开始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。你好特别，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心口，身上亮起整个夏天。